又割去了鼻子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情真纷争别再放肆的跑，永远是我开不起的玩笑，别害怕，勇敢一下就好，说好的梦黄昏就到，原谅我的不一样，带给你未了的伤，在唱唱不过时光，就趁现在坚守着疯狂，我们都不一样，却拥有相信爱情一样的倔强，